现金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五一假期，北京欢乐谷举办了甜品王国开幕式。这片以国产动画片《饼干警长》为主题的园区，也迎来了游客们的大考。来听报道。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区甜蜜开幕。 29号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北京欢乐谷第四期甜品王国也正式对游客开放。这个园区以国产动画片《饼干警长》为主题打造，不仅游玩的设备都是动画片中的配色造型，而且周边的衍生品像甜甜圈、棉花糖、冰激凌等，也都给人置身于一个甜品世界的感觉。欢乐谷市场部经理张亮说， 主打的还是合家欢亲子，它针对的年龄层是3到12岁之间的孩子。 在新开放的园区，我也是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不少项目的队伍呢都排出了几十米远。 以前都是适合的孩子的还是比较少的，这次新开的比以前要好很多。 以前来的是不是有很多玩不了的？ 对， 都能玩了，高兴不高兴？ 高兴。 颜色挺甜蜜的感觉，挺适合情侣啊，然后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的， 还挺好的，可以一起玩，老人也可以玩。 对于不少家长来说，欢乐谷新园区的开放又多了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选项，而对于欢乐谷来说，这也是应对国际主题公园巨头带来的挑战的重要举措。毕竟与正在筹建的通州环球国际影城同处于7号线和北京市东南的地理区域，未来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说， 如果你仅仅是简单的内容的叠加，没有质的改变的话，那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四期甜品王国的推出，它实际上就是非常好一种应对。那么最主要的特征啊，就是真正的它有了 IP。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代表了徐悲鸿在中国画和油画创作巅峰水平的两幅巨作《六骏图》与喜马拉雅山全景，正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徐悲鸿作品珍藏大展上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徐悲鸿精品画作50多件，集中代表了徐悲鸿绘画的最高成就。苏百钧中国工笔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苏百钧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展览展出苏百钧多年来的代表性创作以及扇面、白描和长卷，共计120多幅精品佳作。晨雾游心吕品田绘画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精选其水墨山水和速写作品70多幅，是其兼得生活和理论涵养之艺术面貌的集中反映。天地大美新时代中国艺术名家邀请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作品近150件，包含徐礼、吴威山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题材多样，形式丰富。大道成器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邀请69位海内外有影响力的陶艺家展示中外陶艺作品83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们追这个下一站别离已经追到28集了，我觉得追电视剧啊，追到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离结束已经不远了， 曙光就在前头。 而且一般来说呢，这电视剧到这个时候呢，也多少会有一些高潮，会让我们吸引着看下去。 哦，不是中间青黄不接的时候了。 是，一般电视剧我觉得分这么几个层次啊，一开始可能特精彩，看到四五集的时候就发现开始注水了，但是当你忍过了这一段，就像长跑似的，就像恋爱长跑一样，可能再往后你就没有那么累了。 你看说的多无奈呀！追电视剧本来应该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儿，可是在我搭档看来，仿佛还谈了一长跑的恋爱， 哎，是， 中间还得忍，真的不容易。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表明态度了，我们觉得这种哈契约婚姻是吧？为了一个人要贷款，为了一个人要生孩子，俩人在一起凑合。感觉好像在编剧上我们过不去 啊，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但是再往后看呢，我们就忍受了这种不合理。去看， 后来就习惯了。 对，然后呢，从中还发现了美 啊、哦！哎呀，不容易，苦中作乐呀。 嗯， 哎呀，这电视剧一共是40集，《下一站别离》，它播出的平台是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刚才我搭档说了，已经播了28集了。这剧情进行到什么时候了呢？就是主线当然就是于和伟扮演的这个秋阳，还有李小冉扮演的盛夏，他们是契约婚姻吗？是假的吗？可是在这样一个假的模式当中，两个人似乎有了真爱的感觉。这中间还有一条副线，就是秋阳的姐姐秋月，还有他姐夫张成龙，这俩人啊是一对老夫妻了，现在处于空巢的状态，孩子呢到国外去学习了，他们俩呀、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嗯，他们俩为了要二胎啊，是费尽了周折，还是没有要成。另外呢，这俩的角色呢是什么呢？典型的女强男弱。这秋月啊是一家单位的工会主席，这个姐夫啊张成龙啊，因为要照顾孩子，很早就办了内退，他唯一的手艺就是做饭，还比较不错。 是一个厨师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聊聊夫妻关系中女强男弱能长久吗？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看到这一段感觉还比较有意思呢，我觉得这个姐姐和姐夫这两对欢喜冤家在一起啊， 一对 这一对这俩儿啊，感觉 还自己眼神不大好吧。 我要补补 按效果器， 效果器坏了， 推上去， 因为我没有力气、要 你看我多配合， 吃奶的劲儿！ 哎呦，我的天哪，是吧？ 他们俩这角色，我觉得演的比较好，比较好看。特别是这个姐夫啊，把那种无奈、苦中作乐，然后呢又有点画画肠子，又有点胆小，有点怯懦，有点不干这个不愿意负责任等等吧。 你真是他的知音啊！怎么对他这么了解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未来20年之后的我吧。话说啊， 我觉得你看远了。 对，他呢、虽然说在家里啊受尽了这个他老婆的这种关注是吧，40分钟不出现就得打电话，最长不能忍受一个半小时不在他跟前儿，或者说失去联系，于是呢他就老在这微信上寻找陌生人 啊。对对对，他没事就拿一手机那儿夸夸夸摇，是吧？ 对，然后呢就摇 附近的人， 女骗子 啊， 摇出一女骗子，骗了15000。后来呢又被一个叫任思思的姑娘瞄准了，这姑娘有钱啊，说请她上家教她做饭，一小时什么2万还是3万， 就这种话她也信， 她就去了啊。然后说呢啊，做的饭特好吃，还给她投资开餐厅，这事儿被秋月发现了，就是她老婆发现了，要跟她离婚。 就是啊，说平时这么弱这么软的一男人，现在怎么还想出去是吧，还找了一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所以他受不了了。 对，有一天呢他们要在一起开家庭会议，这个时候的主角就是于和伟扮演的这个秋阳，是调和人，把这个啊，没想到张成龙啊，就是这个姐夫啊，把这个任思思，就是请他做饭的那个女的叫来了，这女孩一进门就说自己有了，怀了。 所以我们就原因重现一下啊，然后又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哎呀，这一段我们先听听吧，一个乱呢。 今天这会议呢我来主持。 秋阳还有人没到呢。 咱家还有什么人呢？ 我把我的合作伙伴请过来了。 不是说开家庭会议吗？ 你把外人请来干嘛？ 姐，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聊一下我姐夫的工作问题，以及他未来的一些事业规划。 我还以为是开什么反思道歉会呢，有些人真够逗的，替人家做了几天老妈子，就以为是发展事业了。 秋月，你别侮辱人啊！ 侮辱你？侮辱你我还不好看呢？ 秋月，你看见了吧？我早跟你说，我跟他没法沟通。 张成龙，你以为我愿意看你空手画大饼啊？ 姐，冷静一点啊，都冷静一点，行不行？这样，今天就当是给我面子，听听我姐夫的想法。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吵架啊。姐夫，你说说你的想法，你的打算。 我的打算就是和朋友合伙开一个餐馆，主打少盐少油的健康菜。 等等，什么朋友？钱呢？钱从哪儿来呀？ 姐，你让我姐夫把话说完了。 对啊，没事，迟早也得告诉他。跟我合作的叫任思思，他出钱我出力。 你知道吗，秋阳？ 那个姐呀，我觉得其实我姐夫他有这个想要重新工作这想法，还是好的。至于那个什么样的工作形式，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 你别跟着他瞎起哄，开什么玩笑？你这叫工作吗？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跪求包养。你老白脸啊啊！吃软饭吃我一个人还不够啊？什么人呐？啊，投你这个无底洞！你以为你谁呀？灶王爷转世，妙手神厨啊！ 秋月，你说我什么都行，你别扯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成吗？ 你看，说都说不得。张成龙，我告诉你，今天当着我们这几个人的面，我还非让你说清楚不可了。你和那个什么任思思什么关系啊？ 我跟那人， 他跟那人来了，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怀孕了。 要说张成龙是不是在家当呆傻了？ 是 啊， 人家的目的就是说，先把他调过来，然后呢跟他处一段关系，最好跟老婆离了，然后他这不怀孕了吗？他怀的是不能跟他结婚的那个人的孩子，正好跟张成龙结了，孩子也有爹了。就是人家的这个女孩任思思的如意算盘 啊，叫到他的花花肠子啊。 所以说 他真实想法 傻呢还是傻呢？ 哎，真是都说无知少女。你说这大叔了怎么都还这么无知啊？ 也不能都这么说别人是吧，自个儿到时候也不一定比他强。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很多是吧，同龄人是吧。 来吧来 吧, 来吧， 你一赶二啊，你这俩， 哎， 俩男的秋阳还有张成龙 啊，一个董事长一个 秋阳是于和伟，他其实有点东北口音，他本来也是东北人，然后这张成龙呢 北京人， 听不出来是哪人，反正就挺软的那么一个人。 行， 你自己区别开来吧，你可以用你的这个湖北普通话啊，湖南普通话湘普啊，来吧普儿。 我得找找感觉啊。 啊，行吧， 那今儿的会议我来主持啊。 我怎么从唐山听到了东北？ 还有人没到呢。 咱们家还有什么人呀？ 我把我那个合作伙伴请来了。 不是说，不是说开家庭会议吗？啊，你把外人请来干嘛呀？ 姐啊，我觉得今天呢，咱们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一会儿来聊一下我姐夫的工作问题，以及他未来的一些事业规划。 我还以为是开什么反思道歉会呢。哎，有些人真逗啊，替人家做了两天老妈子，就以为要发展事业了。 你别侮辱人呢啊！ 侮辱你，侮辱你我还不好看呢。 全，你看一下吧，我早跟你说，跟他没法沟通。 张成龙，哎，你以为我愿意看你空手画大饼啊？ 哎呀，你们都冷 冷静一点，行不行啊？这样，今儿呢，就当给我面子，听听我姐夫的想法。今天呢是解决问题，不是吵吵啊。来，姐夫，说说你的想法啊，你打算？ 我是打算就是和朋友合伙开餐馆，主打少盐少油健康菜。 等等，什么朋友啊？钱呢？钱从哪儿来呀？ 姐呀、啊，你让我姐夫把话说完了，行不？没事，去吧，早晚得告诉他。跟我合作叫任思思，他出钱我出力。 你知道吗，乔阳？啊？ 哎呀，那个姐啊。我其实觉得吧，咱姐夫他有这个想要重新工作的这个想法还是好的。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工作形式呢，咱们可以再商量呢。 你别跟着瞎起哄了，开什么玩笑啊。哎，你这叫工作吗？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跪求包养。你老白脸了，你吃软饭。哎，吃我一个人还不够，什么人呢你？偷你这个无底洞。哎，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噪音转世，你妙手神厨啊你！ 秋月，你说我什么都行啊？你别扯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成吗？ 你看看，这说都说不得了。张成龙，我告诉你，今儿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你还非得给我说清楚了，你和那个什么任思思什么关系？ 你是怎么放上这个音乐了呢？ 在那个电视剧里后面就煽情了。 啊？ 对，后来就变成舒缓的，我就特意模仿了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要不是张成龙，要不是秋阳，还都没回来。 我这附体了。哎，回到我们这个探讨的话题吧。哎，就像这种关系，他们俩长得久吗？ 长得久吗？ 他们能长久吗？能长得了吗？ 要这么过，看样是掰呀，要掰的节奏吗？ 就算他不遇到什么任思思也好，任思思也好，就算不遇到外头的女的，遇到都是男的，你说他整天在这种高压气氛当中，把爱啊当成一种累赘的这种感觉当中，他们俩能长得久吗？ 我觉得够呛，得调整了，要不就真的就得分手了，就得离婚了。 嗯。 但是这个剧里头他俩肯定是最后没离，肯定是某一方做出了一个调整吧，是吧？ 那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还是存在的吧？ 当然存在了、咱今天的互动话题不就是说夫妻关系当中如果女强男弱的话能长久吗？ 是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以前我们老说要共同进步，对吧、这个共同进步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进步。你比如说这工作的问题，那就有一方可能慢慢的收入上面少一点，另外一方特别是女方收入高一点，这个没法进步啊。 我觉得这个男强女弱的概念啊，不仅仅是说他收入多少，如果这个男方是可以接受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赚得多的话，我觉得这就没问题啊。这强弱呀，这只是一方面。他说的这个强势，这个强弱的意思是他在各个方面生活当中他都要做主，而且限制男方的自由，然后语言上相对表现的比较剽悍，比较苛刻，是这种强。我觉得那这种强当然是不合适的了。 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一方有工作一方没工作，慢慢的就带来了经济不独立精神不独立 啊、有可能啊。无论男女，你如果经济不独立，慢慢的你在家庭中的地位啊，如果那一方还自我感觉很好，没有及时调整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强弱之间的差距啊， 是吧？另外可能也有一些情况就是俩经济都独立、经济独立就、但是呢就见不得你不在我的掌控之下，是吧？早点到晚汇报，必须得告诉我你今天跟谁在一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你什么时候回 啊、 就有一些人他是不是这种控制欲特强，不管男的还女的。那如果换到女的了，你说这男的他有时候又好点面子啥的、对吧？我这都要跟你汇报，特别是你打来电话，这哥几个正在这个吹牛呢，是吧？好， 马上在你面前要改一种换一种态度，那怎么过得去呀、 啊？过不去啊！所以专家都说了，平衡的夫妻关系，女性要适当的示弱，示弱不是你真的弱，而是要你懂得示弱。 哎，这个好像在央视的好多小品当中看到过，在外人面前，这女性特别会示弱，回到家，特别是以郭冬临扮演的那个角色，马上跪下。 这是聪明的妻子，在外头给足了你面子，是吧？示弱某方面就示弱嘛， 对，好像那个女方一般都是牛莉扮演的， 牛莉，对对对， 女的， 对，美好生活咱还那个牛莉还参演了吗？ 是，哎呦，一会儿我们还要对比一下美好生活里面离婚的那段戏啊。好，再说到下边吧，再说到这个主角吧，主角就是李小冉扮演的这个盛夏和于和伟扮演的这个秋阳，他们俩这感情吧，反正。就是好像随着这个剧集的推进啊，他们俩的感情也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那么有一次呢，在度假村，这个秋阳呢觉得，因为他自己的投资已经拿到了，他特别想撮合这个盛夏和一个叫孟征的人。 这孟征是谁呢？ 就是盛夏跟他有过一段交往，但是没前进一步的一个人。 就是他那个击剑教练。 对。 人长得挺帅的。 哎，为他呢就是创造一些机会。那么总是呢没有撮合成，这个时候李小冉可能心里啊也有一些涟漪，因为他可能多少对于这个秋阳啊有那么一丁点感觉了，还是拿不准啊。于是呢他们俩话赶话就聊起了离婚，因为他们俩本来就是假夫妻啊，契约婚姻。我们来听听他们俩对于离婚的想法。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月亮。挺浪漫的。 离婚吧，我们。 你跟孟征算是定下来了。 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所以我们两个婚姻没有意义了。将来怎么走，走成什么样，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谢谢你，你的任务完成了。 孟征挺好，我觉得你跟他应该尽早的定下来。 知道，你这话说了好多遍了，我知道他挺好的。你不是有了新的交往对象吗？ 交往对象？张丽啊。跟张丽有什么关系啊？ 我希望你们两个有关系，这样我们离婚以后，你跟你姐跟肖大爷那边也不至于没法交代。 明白。 从这儿回去以后就去民政局吧。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只野兔子，把盛夏给吓了一跳。 然后呢？ 秋阳顺势搂住了他的腰。 然后 什么东西从脚上跑过去了？ 野兔子吧。 兔子啊？这有兔子啊？ 当然。你刚才说从这儿回去去哪儿？ 民政局啊。 花前月下说离婚。其实这个明显就俩人都在说假话嘛。你看他惦这个月慢慢离不开你，就是慢慢我已经离不开你了，可是我们彼此说的还是假话。好像我愿意和你，让你和别人在一起啊。 这段呢，虽然说 明显是谈恋爱的感觉嘛， 在剧情编剧上稍显老套啊，但是看起来呢，也还过得去。 是吧？ 你知道这编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他们俩要有亲密行为的时候， 就是兔子呀、电话呀、又是各种问题 啊 门铃啊都响了， 反正总之一直都亲不上，你知道吗？让大家特着急， 特着急。 嗯， 但是这段他们演的还挺好的，因为大家听我们说看不到细节啊，这个眼神啊、微表情啊，哎，都还挺到位的。 反正男主女主我们还是很喜欢的 啊，对， 是吧？ 是是是。 哎，这于和伟你看着还行是吧？ 看着 比靳东强， 有故事吗？有体验吗？他在这戏里演一个离过婚、两个次婚，而且的是中年董事长啊，这种身份，我觉得驾驭的还是非常不错。 有故事，有体验啊！ 对， 你说他这个人是吧？ 对， 啊、 嗯。但是呢，就是稍显啊，我觉得啊，稍显业务探讨一下，就是他应该是一个是吧？这方面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是在表面上、表情上面哈、啊，感觉藏的还挺深的，或者他自己封闭的还挺深的。我不知道是他刻意的塑造这个角色，还是说呢，在这个表演上呢，嗯，就是过分的这个收住了一点点。 你觉得他应该再撒开点啊？ 我希望能看到就是他的那种情绪的外露再多一点点。 他刚才就外露的挺多，他搂人腰了，然后还那么问人家，这难道不是外露吗？ 那可能也是一个下意识吧。别人你要突然掉下来，我也得帮一下 你。 你 这么一下，我说我正往下掉，你 们 再见。 我不会踹你的，那是一种下意识本能，是吧？哎、 啊、不，我觉得在眉宇之间，他已经流露出来。你看男女的看的不一样，他就觉得那谁是收着的，但是我觉得于和伟已经很喜欢李小冉了，在剧里头。 啊，你看这个就是男女观众确实哈、啊， 视角不一样， 不一样，哎、看的深度哈、啊、程度也不太一样。 哦， 那接下来他们就要去民政局了。哎呀，我觉得下面这段戏啊，应该打一个字幕啊。本桥段由朝阳区民政局特约赞助播出，真的给了民政局特别多的这个戏份，连他们工作内容啊、程序啊， 哎，这个美好生活里头不也是吗？ 美好生活稍微有点扯了，这个笔 不出水， 不出水了， 然后就婚没离成。 对，反正他们这个还有一段调解，而且那个大姐呢还把这个程序都说了一遍，不调解没法离。 对，那大姐特别逗，他们俩去登记的时候，那大姐就用眼睛就来回扫他俩，说、嗯、哎呀，我干了这么多年这个工作，这俩人能不能过场，我一眼，我一打眼我就能看出来啊、嗯。 是，当然你也不是在那登记的，我也不是在那登记的，我们也不知道朝阳区民政局的这个业务、 啊、 以后大家办喜事的时候啊，听我们看看啊。是，人服务确实很好，而且 每一个步骤 非常到位， 是吧？ 对对对， 都每次都是后告诉你，来照相去，填表去，然后再来。 嗯， 我觉得在门口应该有个提示。 啊，那你说的是美好生活的那个民政局，这民政局服务还不错， 是吧？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民政局的调解员是怎么来劝和的。 一会儿见。 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装置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装置，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 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4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二环开阳桥到陶然亭桥由西向东方向，还有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广安门桥方向由北向南，还有东五环化工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播，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追的这个电视剧呢叫做下一站别离，其实呢看到最后就会发现啊，就是感情纠葛的戏啊，一对 都是情感剧嘛， 没有感情甚至是陌生人的男女在一起啊，然后呢来了一个契约的婚姻，然后呢误打误撞呢彼此呢也擦出了一点火花，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那个契约婚姻嘛，话赶话就谈到了离婚，因为男方认为女方好像找到另一半了，女方也认为不应该这么拖累男方了。 对，因为当时他们彼此商定的事儿，男方这公司别人已经注资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我呢现在也有了自己心仪的对象，然后这孩子能不能要成，这一时半会儿啊还不能落定，所以咱俩就离了吧，别彼此拖累了，是吧？ 对，先不说剧情是怎么安排的，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多人是不是也因为话赶话一时冲动，或者说呢因为有人提出来了我也不能够不接招，于是呢咱们就去了民政局了。 有的是这样冲动离婚的呀， 是吧？ 谁不离谁是孙子，然后俩人就去了，是吧？就真离了。 嗯，他们俩其实在度假村的那段对白啊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有人提出来了要不咱离了，那对方说不离好像我 好像我真爱你了， 喜欢你了似的，是不是？ 所以俩人就去离去了。 哎，是，其实口是心非，是吧？米夏说了，或者他们俩呢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哎呀你跟他挺好的，对方说对呀、啊、那你跟他也挺好的呀。 恋爱中的男女是容易这样，你回忆一下50年前 反说 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口是心非呀、啊、反正女孩是容易这样的。 女孩一般怎么口是心非呢？ 就是我明明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不说我喜欢你、嗯、我明明是想你的，可是我就说我不想你。 那在什么情况下会说出要分手的这样的口是心非的话来 呢？也许我非常喜欢你，我就是想让我想让你哄我，可是我就跟你说我分手，我要和你分手，就是刷存在嘛，女孩的心思你知道吗？ 嗯 嗯，要不有那句诗吗，叫近乡情更怯，就是本来都要到了我就走进去得了吧，这里时候这时候他心里反而觉得哎呀我不敢走近，你知道吗？ 嗯，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两个人吵架的那个视频， 嗯， 一个男的啊誓言吵架的男的和吵架的女的， 嗯， 哎把很多种情况都演了出来，其实就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比如说比如说他俩冷战了是吧， 嗯， 然后呢男的就问， 哦我看过那个我觉得我和你在一起真的是挺累的，我觉得他演的是挺传神的 演挺好吧，就是一台湾小哥是不是 挺好的，嗯 对， 就是你知道吧，表达情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那男的说我真的不想自洋葱圈了你知道吗，这样有错吗，然后呢女方呢可能有几种态度、哦、如果他是这种态度的话呢，没错啊，没有错，一点错没有啊， 你吃呗， 我累了， 和我有关系吗，就 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男方说 快点磨磨唧唧， 男方说就你那样是吧，还吃不了洋葱圈，我跟你说以后你什么都吃不了，垃圾哈，你就开始骂，这是第二种、第二种就是发火了、发火了之后呢女方就开始哎呀就哭了、哭的时候分手分手一定现在就去，谁去啊，不是、谁不去谁是孙子，就是这种、对吧， 就是我们是不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就是我其实我是生气了， 嗯， 可是我不说我生气， 嗯、 所以就导致对方不能理解你，你究竟为什么生气嘛， 嗯 嗯，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理你， 对，就是比如说啊， 米夏 啊， 咱录音去吧， 哎是这样，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俩是两口子，然后香露呢晚上和朋友出去吃饭去了。十一点打一电话不接，十二点打一电话还不接，后边一点了打电话还不接，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嗯， 我非常生气。其实我真实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我很担心你，你怎么了？可是他进门那一刻，我一般的女的啊，她不会说这句话。你死哪儿去了？是吧？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干嘛去了？他肯定是这样表达，但实际上他是说我很担心你，我担心了，我很脆弱。你知道吗？但是他情绪表达往往不是那样的，是前者，是生气，是暴跳如雷。然后这个男的接到的信号也是我妻子，他生气了，然后两个人就蹭了嘛。所以表达情绪很重要，你那时候就被你的情绪绑架了，你没有正确的表达你的情绪。 嗯，这种情绪一般有三个阶段 啊、 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着急，联系不上，是吧？联系不上，特别着急、正在着急的时候回来了，你死哪去了？这是第一种 啊。 第二种呢，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比如十点了，你是哪去了？这种态度之后，还是联系不上，还没回来，这时候就有点犯怵了，知道吧？给张三、给李四、给他同学、给他朋友、给他老板打电话，打一通，不知道啊，没跟我们在一起啊。这时候就该给110打电话了。 嗯， 这时候咔， 110有点早了。嗯， 对，这时候咔回来了，你怎么了？怎么咱回来？这样，这第二种情况。 不，我觉得不会的，他这是层层递进的。 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之前说好了，在哪呢？说跟那个张总在一起呢。哦，行，然后就不给打电话了，是吧？过了三个小时，十一点钟了，还没回来。这时候呢，女方觉得不对，给张总老婆打电话。 张总老婆打电话？ 那个， 不说和张总在一起吗？ 张总跟你在一起吗？ 我 们家那口子说他跟张总在一起啊，他不给张总打电话，为什么呢？那张总肯定跟他是一条船上的呀，给张总老婆打电话，女人之间是吧，何苦为难女人呢？ 没怎么听明白。嗯， 就是他给张总的老婆打电话、 啊、 他老婆不会骗他，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说没在一起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表情是这样的，这个老公回来了， 要我描述一下你的表情吗？ 坐那不说话 啊。 不说话，至少得剩半个小时。 嗯， 哎呀，我觉得这分三个阶段。 这主要是你家里呢。 我一般在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啊。 对，好，这刚我们才说的是什么？话赶话是吧？话 就是 对， 不会表达情绪嘛， 绪 就俩人就顶上了。嗯、 对，这位听友 山外有山，他说了，秋阳盛夏在民政局离婚这场戏看了好几遍，尤其是那个男调解员挺神的。 我觉得民政局所有工作人员都挺神的，就给他俩合影那个也特逗，就那摄影师离近点行不行 啊？ 哎，你们俩怎么一点亲密的感觉都没有啊？ 想要到民政局当调解员，那得学刑侦学，得学心理学， 就必须得霸气，你们知道吗？ 是吗？来听听这位调解员。 你们两个是感情不和，和平离婚是吧？ 是 是， 财产都分割好了。 结婚之前我们就有协议， 就是说时刻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对，我们两个都是抱着一定要离婚的心态到这儿来的。 哎，这个心态好。好，来了，编一份签字就好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调解完了。 完了？还想怎么调解？哎，我这个调解员跟你们讲，和其他调解员不一样，我不喜欢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的。不就离个婚吗？多大个事儿啊！哎，好了咱就结，不好了就离，离完了再结嘛，是不是？婚姻是缘分，没必要为了一个没有缘分的婚姻，大家拖了拖拉，对不对？说实话，我早就不跟你们说这个啊，签完了，走，寻找自己的幸福。门外还有人排队呢，快点。 这是在哪儿的签字？ 在这儿啊。 你不离过婚吗？ 格式跟过去那不一样。 这儿吧。 二位，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想向外界传达完整的信息，有55%是用非语言的体态来表达的。从你们刚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你们一切的细节，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你看看你们两个，虽然你们的身体啊，感觉好像故意排斥对方，但是你们的双脚暴露了你们的真实意图。你看，你们的脚尖互相对着，这说明你们都希望继续和对方保持亲密的关系。刚才签字的一瞬间，这位先生，你做了一个深呼吸，说明你在压抑你自己的情绪，不像其他离婚者那样，是一种释放了的轻松。这位女士，你当时微微的肩膀一耸，说明签字的一瞬间你在紧张。 同志，您是学过刑事侦查吗？ 谢谢对我的夸奖，不但系统的学了侦查学，我还学了心理学，还有人类的微表情。 这谁演的？大家听出来了吗？他演过好多戏呢，我看弹幕就很多的网友就挺喜欢他的。 叫什么？ 忘了。 哎呀， 就是这戏里面反正有几个那种客串的演员演的他都挺好笑的。 嗯， 演的，因为这个戏本身就是一个轻喜剧的风格嘛，所以说有这些点缀，我刚才说了嘛，演到28集也不难看。 你觉得分析有道理吗？ 有道理啊，微表情是吧？ 嗯， 包括一些非语言所反映出来的信息，这个其实更能反映你深层次的态度。 哦，就你的双脚背叛了你的心。 你比如说吧，大家经常听广播，对吧？你们不知道这个广播主持人他们在私底下的关系如何 啊？这通过节目能听出来吗？谁和谁好？ 听不出来呀、 啊，谁和谁近？ 听不出来，你比如 听不出来， 俩人都在播新闻。好，下面是一条简讯。那位朋友， 那新闻那就 国际新闻， 新闻那就更听不出来，因为他俩没交流，你知道吗？跟同桌似的，是吧？ 嗯、 你读一段，我读一段，他俩之间还不像这种聊天的主持人。 对、但是在我们监控室里的那大姐看得一清二楚，因为能看出来他们的肢体语言、他们的距离、他们的朝向。 他们俩始终是体育品牌背靠背，是吧？ 是啊。我不知道真的调解员是不是也这样啊，但我想可能每个调解员都有自己的故事。今天也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祝所有民政局的调解员们节日快乐。 我觉得如果调解员真能把一对夫妻啊、就不是说真的彻底要掰的那种，能拉回来，从冲动的那个巅峰拉回来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也很有成就感了。 当然了，但我认为是这样啊，咱说点严肃的话题啊。 哦， 这个原来咱们说什么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我觉得庙也不能拆。 啊，现在不让你拆了。 就是文物不能拆。 嗯。 另外呢，就是这个感情的问题还得要双方来解决，不是说维系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结果。 嗯， 换句话说，你调解可能人家是吧，也有自己的专业和门道，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调解解决 啊。那倒是， 有的时候可能放手是一种最好的解决。 啊，对，你说的对，我的意思是，他俩本来不想离，一时冲动到那儿，其实有人拦他一道， 那就 他后来平静下来之后，你抽离出来了，你不在那个情绪里头了，你重新考虑问题的时候，哎，你觉得那个时候有人拦你一道，他其实是帮你了。 是，你要换个证要几分钟啊？对，但是你换完之后再领，那可不是几分钟的事儿了。 对呀、 可能一辈子的遗憾了， 是吧？你就等于说是二婚了。 是、所以这调解员这一道关啊，非常的重要，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有的说的也有点玄乎了。 嗯， 就是说啊，你签字那一刹那，你其实是一种释放。我觉得真正走到就是俩人真的要离婚的那去签字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就是说就释放了，他就是万般无奈，没办法，俩人掰了，很无奈的，也不一定就释放了。 每个人的故事吧。 嗯， 好。那么反正这俩呢婚是没离成，后面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意想不到吧。本来啊，这个秋阳呢对盛夏呢有点好感，盛夏呢对他呢也更是心生好意，把这个原来的那个相好的都拒了，对吧、都拒了，要跟他在一起好好的处一处，约他到一个地方谈谈心。结果呢这个酒吧呢是秋阳的一个哥们儿开的，与此同时啊，他还叫了他的一个失踪了十年的前妻回来。 要不说这个剧的创新点在于他有两个前妻吗？是吧？ 就俩前妻都来捣乱。 这俩前妻分别杀了回马枪啊！这第一个前妻回来了，长得挺漂亮的，是这个李小冉的，等于说是上司、 啊、 是吧？ 还是一个医院的，这就是戏了。我们来 听听。但是这杨柳长得确实是挺年轻的，不像比这李小冉岁数大啊， 就不像是十年前结婚的，是吧？这个演员的实际年龄可能比李小冉的实际年龄要年轻 好像1982年的 啊。是吗？ 嗯 嗯，来我们听听酒吧相遇。 哎，杨医生。 哎，盛夏， 你怎么来了？ 你也在这儿啊？ 我来找我朋友。 记忆里的人出来了。杨柳， 杨柳，你不是叫杨柳青吗？ 对，我出国以后改的名字，我原来叫杨柳。 哦， 秋阳，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哎，你们俩是？ 盛夏是我同事，我回国之后去了医院，我们俩在一个科室。 哎呦，这么巧啊！啊？ 盛夏，你和秋…… 我妻子。 你结婚了，恭喜啊！ 谢谢。 你们以前都认识啊？ 我前妻，十年前的前妻。 哦， 哎，说我妻子那一段是不是特霸气？ 教师们就是很坦荡，我妻子，但是这个演员选的呀，稍微有点小，有点嫩，你知道吗？ 是 十年前的妻子，应该和就是40岁左右和秋阳一个年龄段，他应该更霸气、更成熟。 嗯， 这个感觉比李小冉还年轻， 感觉没结过婚、没谈过恋爱 啊。对，在那个眼神里透露出来，都不是一个成熟女性、熟女的那种感觉。 对，但这段戏呢，其实也挺考验秋阳这个扮演者，于和伟的演技的。 哦， 嗯。这种驾驭反正挺难的，一方面是前妻，因为他对前妻还是挺有感觉的，当年 一直没放下嘛，所以又找了第二个妻子，然后又离婚了。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开始新的一段恋情，刚刚开始点燃，